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76集，血符。众人在看蝙蝠的大嘴里那一嘴尖利如钢针一样的獠牙啊，再次肯定这蝙蝠绝对是吃肉喝血的凶物，加之一身病态的白色，怎么看怎么丑陋可怖。 哟，血蝠啊，好少见的品种啊。 那鬼面具就是根据这个来的灵感吗？ 展昭也觉得有可能，凑上去问正蹲在船头歪着头望着前方发呆的黑水婆婆。 太医婆，那究竟有没有蛇的呀？ 有的。 蛇会跑，四条蛇吗？ 它不是在跑，在前边。 说完，黑水婆婆跳了下来，往前走。展昭等人面面相觑，这么看来，刚才黑水婆婆叫他们小心的并不是蛇，而是那些蝙蝠。众人跟着他一起往前走，天尊背着手在后边晃荡，白玉堂慢走了几步到他身边。 刚才那个算什么？ 哪个？ 天尊眨着眼没明白过来，看白玉堂，白玉堂指了指前边的黑水婆婆。 刚才你明明跟牵小孩一样在牵着他走啊。 那小老太婆内力太高了，将内力运起来啊需要一个过程，本来挺简单的一件事情，不过他全身都是蛇毒，很容易散发出带毒的内力，他怕伤到身边人。 那拉着你就会好了？ 我的真气凉啊，帮他降降温，毒就不会出来了。坏习惯而已，他以前就喜欢牵妖王的手，小孩子撒娇。 白玉堂了然，看看黑水婆婆的形象，倒的确是个怎么撒娇都不会被人嫌弃的娃娃，但一联想到她的实际年龄，还真是叫人恶寒。展昭走在一旁，边走边扬起脸看天空中还在打盘旋的妖妖。 妖妖为什么不下来呢？飞那么高，他怕蛇吗？ 白玉堂也觉得奇怪，妖妖没有理由会怕蛇，说白了蜥蜴和蛇还多少有点亲戚关系，妖妖体型巨大，就算一条巨蟒又怎么地，而且他喜欢黏着白玉堂和展昭，甚少会飞那么高，似乎是在躲避什么。 他是在怕什么呢？该不会是刚才那群蝙蝠吧？ 白玉堂也不明白。这时他们已经拐过了拐角，放眼往前望去，一个巨大的山洞首先映入了众人的眼帘，黑洞洞的深不见底。 刚才那群蝙蝠看样子他们应该是栖息在这。 展昭话没说完，就见前方的白骨和落叶忽然动了一下，一个白色的背脊出现在了落叶堆里，缓缓地滑过。 蛇？ 展昭伸手一指，就听黑水婆婆忽然开口，有些忧伤地吐出一句话： 真可怜啊。 众人都一愣，转脸看他，不明白他说谁可怜。这时就见黑水婆婆突然回过头，一摆手示意众人靠墙站。白玉堂没明白他的意思，展昭赶紧一拽他靠墙。黄月玲尤其听话，赶忙就贴着墙壁，天尊也凑了过去捂着耳朵。展昭和白玉堂不明白他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难道有响声？这时就见黑水婆婆走上前了几步，她胳膊上的那条白色小蛇缓缓地游了出来，绕过她的胳膊，顺着她的衣服爬到了她肩膀的位置，随后高昂着蛇头对着前方吐着信子。展昭和白玉堂睁大了眼睛看着，就见黑水婆婆前方的地面上落叶堆拱起了一个高高的弧度，随后落叶和碎骨掉落，一个巨大的白色身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一个三角形的白色蛇头昂了起来，一条白色的巨蟒。展昭等人下意识地张大了嘴， 好大啊。 那条蛇全身雪白，蛇头都差不多有黑水婆婆那么大了，一双金色的蛇目盯着他看着，猩红的性子吐了出来，似乎是在跟黑水婆婆肩膀上的小蛇交流着什么。天尊捂着耳朵皱眉， 哎呀。 随着天尊的话，众人都注意到那条蛇的身上缠绕着密密麻麻好几圈锁链，将它跟那条粗大的锁链拴在了一起，而那个巨大的毛则是从蛇尾插入地面，换句话说，这条蛇是被锚定在了地面上，它只能前后左右移动，却不能游走。众人突然明白了黑水婆婆说的可怜，可能指的就是这条白蟒。 蛇背上的是花纹吗？ 展昭也注意到了，这条白蟒全身雪白，然而背上却有星星点点红色的痕迹，密密麻麻的，难道是花纹？ 我看看，这什么品种的蛇啊？踏雪寻梅啊？ 黄姨，这是蛇又不是马，还踏雪寻梅， 是挺可怜的。 展昭和白玉堂一愣。这时就见黑水婆婆走上前几步，轻轻地抚摸蛇背部的红色斑点，那些斑点竟然是凸起的。展昭忽然皱眉盯着看了起来，随后一拽白玉堂。 玉堂，那个不是花纹，是伤痕。 白玉堂也注意到了，而且有些还在流血。两人瞬间想到了什么，这时就听到上空妖妖突然又鸣叫了起来。随后山谷的另一头惨叫声再一次响起，众人都回头，那些蝙蝠回来了。展昭愣了一下，随后看白玉堂。 刚才的脚步声？ 那不是脚步声，是那条蛇在挣扎，撞击地面造成的响声。它的伤都集中在背部，因为藏在落叶堆里，蝙蝠只能咬到它的背部。 这条蛇是那些蝙蝠的食物吗？养了那么多年。 白玉堂蹲下看地面上的碎骨， 这些并不是人骨。 展昭也注意到了有一些牲畜骸骨的残肢，可见是有人在喂养这条蛇，而喂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来给那些蝙蝠提供血。这时山谷拐角处又一声巨响，大批的蝙蝠涌入山谷。展昭等人一看情况不妙，他们现在被毒死在了拐角处，联想起刚才那只摔在地上的小蝙蝠嘴里那一口尖尖的獠牙，再加上那条白蛇身上的伤口，他们也得喂蝙蝠的感觉。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一眼，觉得得想想对策，却被天尊拽到了墙边，黄月玲也抱着头。 哎呀，一婆的表情。 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地去看黑水婆婆，就见他伸手轻轻地按住那条白蛇的额头，另一只手缓缓抬起对着蝙蝠群。 别气。 展昭赶紧捂住口鼻，白玉堂此时也看到了那黑水婆婆娇小的身体四周围升起了一股黑色的气。随着内劲越来越强烈，那股黑色的气也跟雾一样的散开。白玉堂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看展昭。 这是剧毒的内力。 展昭对白玉堂点点头，他很想告诉白玉堂，黑水婆婆的名字来源于黑水宫，而黑水宫得名于黑水，那黑水是怎么来的名字呢？因为那条河是黑色的，为什么水会是黑色的呢？看下去就明白了。那大群的蝙蝠冲向黑水婆婆的时候，被那一团黑色的雾气给笼罩了。蝙蝠群突然一阵大乱，似乎是想掉头飞走，可这黑色的雾气突然收拢了起来，大团的雾气将蝙蝠群困在了中间，最后形成了一个圆球。众人就看到黑色的圆球里蝙蝠挣扎惨叫，但就是逃不出来。这时候白玉堂他们也可以透气了，目瞪口呆看着眼前这一幕。 哎呀，这丫头无论隔多少年看还是那么诡异。 白玉堂听到天尊的话就看展昭，展昭伸手指了指让他看黑水婆婆的眼睛。白玉堂抬眼望去， 就见黑水婆婆此时的眼睛正在一点一点的变黑。人的眼瞳本来就是黑的，没什么奇怪，可怪异的是黑水婆婆的眼白都已经黑了，整个眼睛就剩下黑洞洞的两个窟窿，比身后的山谷还黑的感觉。随后他瘦小的手突然一握拳，再一张开就听到扑一声。再看那团黑云散开，重重摔落到了地上，地面上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水潭，里边还有一点蝙蝠的残渣，正在一点一点的融化。白玉堂忍不住看了看天尊， 所以叫黑水妖婆了。 随着蝙蝠被消灭，黑水婆婆眼瞳里的黑色也渐渐褪去，双眼又恢复了赤色。这时妖妖也飞了下来，落到了那条白蟒的身边。白蟒的头跟妖妖的头轻轻地碰了碰，似乎是交流了一下。黑水婆婆收回手，那条小蛇也爬了回去，在她手心里绕成一个圆盘。黑水婆婆握着圆盘对展昭他们招了招手。展昭和白玉堂跑过去，黑水婆婆指了指蛇身上的锁链， 放了他。 展昭和白玉堂将锁链砍断，最后的问题是那个毛，谁有这点力气将毛拔起来呢？这时就见天尊走了过来，伸手拿过白玉堂的云中刀，对着那根毛链接蛇尾的部分咔嚓就是一刀。再看那毛轰然倒地，天尊表情戏谑地将刀还给了白玉堂，那意思你还嫩点。白玉堂收了刀，看天尊的样子跟小时候被挑衅时差不多。天尊坏笑，这招果真是屡试不爽。展昭走过去捧住蛇的尾巴往上一抬，蛇尾已经形成了一个空洞，就跟常年戴耳环的耳朵一样，里边的肉已经长好了，不费功夫就从断掉的毛上脱离。终于没有了锁链束缚的白色巨蟒高高的昂起了头，看着黑水婆婆。婆婆伸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脑袋， 走吧。 那条蛇缓缓地转过身，游入了山洞中。众人跟着他进去，就见山洞里绕过一个弯，出现了一条鸭子形的岔路。蟒蛇走了左边的一条，众人也跟进去。没多远，前方就出现了光亮，再走过去一看，是汹涌的海岸。那条白蟒跃入水中，很快消失在了茫茫的大海中。 是谁做这么残忍的事情？养了一群嗜血的蝙蝠，为的是什么呢？ 问问他就知道了。 啊？ 他是谁呀？ 这岛上可躲着人呢。 闻到了讨厌的味道。 我也是。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同时产生了一个疑惑，鸭子形的岔路如果左边是通向海岸的，那么右边那条呢？是通向哪里？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